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科举是古代选拔人才的考试，那它考哪些内容啊？和今天的考试有哪些不同？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古代的科举考试。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中国，许多家长把高考看作改变他们孩子未来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Many parents in China see college entrance exam， 这里面出现了高考 college 大学的 entrance 入门的这么 exam， college entrance exam。 好，我们把这 entrance 给大家拼一下， E-N-T-R-A-N-C-E， 这个词往往会出现在停车场哈，比如说一个入口一个是出口，那么入口的话呢，我们用这个 entrance， E-N-T-R-A-N-C-E， 后面再加上考试 exam 合到一起高考，或者呢直接用这个高考也可以，这高考 in China 啊，中国的高考。所以同学们既可以用 college entrance exam 或高考都可以。 As an opportunity to help the children change his or her future， 改变他的未来。如果同学们词汇量大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 destiny， 用这个命运这个词哈。但是中国古代的人们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哈？他们将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呢开始于隋朝，那么在清朝被废除了，持续了1300多年。 But how did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manage to change their future， 改变他们的未来，或者呢 change their destiny？ They would take theImperial examination， 出现了今天的关键的这么一个名称，科举考试。Imperial examination， 它前面这个 imperial， I-M-P-E-R-I-A-L， 表示皇家的，皇帝的。那么皇帝哈、指定了这么一个考试哈、那么转译一下叫做科举考试 ，imperial examination， 或者叫科举。但是呢在西方啊用这个 imperial examination 会更普遍一些。Which began during the Sui dynasty and lasted for 1300 years. 持续了1300年，这个持续啊用这个 last, L-A-S-T, 哈、Before it was abo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哈、在清朝啊被废除掉了 abolish, A-B-O-L-I-S-H。还有一个词呢叫 scrap， S-C-R-A-P 哈，这个我们在前几期讲过这个词，表示废除掉一个政策哈，那么一个制度都用这个词。因此啊，科举考试或者科举制度呢，在为古代或者说封建朝廷选拔人才中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举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electing， 哎，挑选出来，选拔出来 ，select。啊、后面要用这个 selecting， 因为受到前面介词 in 的影响， selecting qualified people， 哎 qualified 我们学过合格的， to work for the imperial court， 为这个朝廷哈、这个朝廷呢叫 imperial court， court 我们知道呢是一个庭院，前面加一个 imperial， 那么合到一起呢就是说这个朝廷啊。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这个科举考试啊，它考什么东西啊。科举考试啊主要以经典文学为基础啊。那么在早期的科举考试当中，诗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后来啊，科举考试呢，更多的命题作文啊。The 科举 examination was mainly based on 啊，以什么为基础 ？Based on classical literature。我们讲过 classical 这个词表示古典的、经典的，后面这个 literature 是文学，合到一起呢是古典文学哈、为基础。The poetry was very important in early 科举 exams. 诗歌非常的重要。And later, 科举 focused more on essay writing. 那么后来呢，科举考试呢更加关注于命题作文了，叫 essay writing， E-S-S-A-Y essay。 大学会要求学生呢写一篇 essay 哈，把你的一个学术背景哈，你的专业的背景能够准确的描述出来，那么这个文章也叫一个 essay 哈， essay writing。 在明清时代，考试的主要内容啊是四书和五经。 During the Qing and Ming dynasty, the test mainly concerned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Four books, 四本书， and five classics, 五经。这里面这个经呢是经典哈，这个、classic, C-L-A-S-S-I-C-S, 复数形式。同时啊，所有的考生都必须呢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啊需要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和文体和或者结构呢来论述呢四书五经当中的一些论点或观点。那么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八股文。那么在论述开始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写两句话，是关于文章的一个中心思想，因此啊，我们叫做点题。 All students have to write an essay、或者是 composition 都可以、两个词表示一个论文，一个呢是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 essay E-S-S-A-Y， 还有一个呢是作文，我们也学过 C-O-M-P-O-S-I-T-I-O-N 作文。 Explaining、Explain 解释ideas from those books using a particular form and structure， 用一种形式和结构哈， which was called the 8-part essay， 叫八段的文章。 part 是部分，那么转移一下，就是说我们特别熟悉的八股文 8-part essay。 Two sentences were required at the start of the composition， 一开始这两句话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点题。 concerningThe main idea of the title， 一定要明确哈、你写的一个主题 main idea。 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呢是这个考试的内容哈，都考什么东西，它和我们现在这个考试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格。那么看一看这个考试啊如何来进行的，考试的流程是什么哈。科举考试啊每三年举行一次啊，另外啊它不是呢一次考完，它由四个级别构成的，由县考啊，县一级的考试，省考，院试，殿试。这个殿呢是指在宫廷里面，在这个皇宫里面哈、举行这个考试叫殿试。考生需要呢一级一级的考哈、只有考过了这一级才可以呢进入到下一级的考试哈、因为每次考试都需要花上一到三天才能完成，考生们被锁在每一个小隔间里面，考生需要在里面长时间的写作。但是呢这个吃饭怎么解决啊，只能说啊外面给提供一些冷饭冷菜啊。The examination were held once every 3 years， 每三年一次。看看这个数字啊，首先一次呢我们叫用 once， 那么两次呢叫 twice。 Every 3 years 表示频率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这 every 3 years， 如果说每隔两年 every 2 years， 所以说前面一定要加这个 every 这个词。 And it consisted of 4 levels， 那么由四个级别构成哈，表示构成哈 consist of 4 levels。 同学们看一下这四个级别，第一个是 county examinations， 县级的考试 county C-O-U-N-T-Y examinatio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provincial 我们讲过是省的哈，P-R-O-V-I-N-C-I-A-L provincial examination。 然后呢是院士啊，这个院呢没有用这个 institute， 也没用这个 college， 而用的是 academy， A-C-A-D-E-M-Y academy examination、同学们记下来叫做院士。还有一个叫殿试，皇宫大殿里面进行考试。那么学生需要一级一级的考啊， student have to first pass one level， 通过一个级别 in order to takePart in the next level， 所以呢考生呢只有通过县考哈、合格了通过了才可以参加这个省考，然后呢这个院试和殿试。 Each examination would take from 1 to 3 days to complete， 每一个考试呢需要用大概1到3天的时间能够完成哈， 1 to 3 days to complete。 And students 也可以用的 candidate， 如果同学们对这个词 candidate 有些陌生的话呢，也可以用student 来表示，但是考生最准确的这么一个翻译呢应该是 candidate， CANDIDATE 被关在或锁到一个小隔间里面，一个小屋子里面。Were locked in， 这个 lock LOCK 我们讲过哈，锁在一个小的这个房间啊，它不是用这个 room， 如果是 room 的话呢，是一个房间，还相对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考生被关在一个叫 cubicle CUBICLE 一个小格子里面。这个 cubicle 这个词啊，是指我们现在办公室里面每一个的小的工位哈，叫 cubicle 哈。这个地方呢，往往是指呢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只能坐下来然后写点东西 cubicle。 And received cold meals， 同时啊这个吃的东西啊非常的简单，只能吃一些冷饭冷菜哈，所以说还是比较辛苦的。那么同时考试的时间还比较长啊，除了说这个考试的过程比较长，另外这个条件比较辛苦啊，还有一点是更加的辛苦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考生去外地参加考试，比如说参加完了县考之后需要去参加省考，去京城参加这个院试和殿试的话，那么这个 transportation 交通是一个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坐飞机、坐火车、开车都可以，但是在古代啊，我们知道基本上呢只能靠呢腿着哈，只能说走着去参加考试。由于古代交通不发达，他们通常需要步行哈去京城，有些人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那么如果说考试在比如说六月份的话，那么这个考生呢可能说二月份三月份就要出发了，在路上呢需要耽搁差不多3到4个月。 Most candidates in ancient China， 我们又用到这个考生哈 candidate， 也可以用这个 student in ancient China have to go a long way，要走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路程，这个长不是一般的长，真是非常长啊！同时这个时间也非常的漫长。 Long way to the capital city for the exam， 这里面这个 capital city 是指呢当时的这个京城啊，去这个京城 capital city for the exam。 As transportation in ancient time was not developed， 那么还有一点呢，在当时呢它的 transportation 啊，这个词表示交通，我们讲过了 transportation。另外有的时候呢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 transport 也表示交通啊，但是呢这个 transportation 在这里面呢更加的正式一些。那么在口语当中大家可以说呢我住的这个地方呢交通非常的方便。 Well, the transport and shopping i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in my neighborhood。 当时的交通呢不像现在这么的发达哈，供选择的东西呢也不特别的多哈。如果条件好的话可以呢骑马骑驴，如果没有马和驴的话呢只能说走的哈去参加考试了。 They usually went to the capital on foot， 步行去干嘛干嘛，我们讲过这个词组 on foot，前面不需要加任何的定冠词不定冠词，直接就 on foot 表示步行到什么什么地方。 And some took several months to reach their destination， 有些人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呢到达这个考试的一个考点哈，用的是 destination。 我们知道一般呢用 destination 表示旅游的这么一个目的地，但是今天是指呢考试的这个考点哈，考试中心destination。 好，我们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Many parents in China see college entrance exams or 高考 as an opportunity to help their child change his or her future. But how did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manage to change their future? They would tak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r 科举，which began during the Sui Dynasty and lasted for 1,300 years before it was abo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科举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electing a qualified people to work for the imperial court. The 科举 examination was mainly based on classical literature. Poetry was very important in earlier 科举 exams, and later 科举focused more on essay writing.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test mainly concerned the 4 books and the 5 classics. All students have to write a composition explaining ideas from those books using a particular form and structure, which was called 8-part essay. 2 sentences were required at the start of the composition concerning the main idea of the title, which was called to clear the topic. The examination was held once every 3 years, and it consisted of 4 levels, the county examinations, provincial examination, academy examination, and